将是我的指挥人呐、啊。 提起了别人我不服，像那苏鲁北虎是内亲，你我同道相扶，今三人对面一共说恨您。 啊，三人你我有仇恨，要听呀，官不认臣。 我不在朝为官，官府却尽在羽山。 有马战为君的要人不要我钱， 我兵相扶对付愿你几个家人把你拴，将你送到了官衙内，大板子上下官就难熬，昨天监官叫你死钱容易，你的腿好难 打扫，我是话理不断，为君的马怕到当官，衙里衙外我打天官保大一战， 今夜就要把横眼青有日期两天，一枪打死到了好汉金二郎，小雨怒一般， 好一个真爵王宝钏，这般调戏也枉然，怀中提取了一二滴，将银放置在地平川，这的银子三两三，昨日打扫做洋脸，卖银锣做衣衫，大圣十指三环，我与你风流的夫妻就过几年呐。 这定银子奴不要与爹娘，所以不安家的钱，买不足花包饭，买支枪花包饭，买大马骑马鞭，做一个小子的命儿，才能天下传。 日烈你就该在家园，为何来在大道边为君旗下？无良医打扫，来来来，一马双跨，分西两川，上马呀！在哪里呀？ 在那乡里。 在哪里呀？ Thank you.

才探马报道，西城乃是空城，老夫先兵至此，为何城门大开？看诸葛亮又在城楼弄鬼，不要中了他人之计，待我先传一令，众将欢，听分都一 口啊！ 难，难把交拨共同啊进。 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，我一层差人去打听打听的司马林的兵就往西行，兵西是马苏谋烧才能家营是将帅不和才是生我的家庭，你夺我三城多交心谈而无言，有多的下臣只可晾在地楼把家等等候你到此谈呐、谈谈谈心臣儿贫无爹爹今早已背下羊羔美酒考上你的三那尊，到此就该把臣心，为什么你犹豫不停进退两难，为的是祸情左右情的痛人两国，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心不定你就来来来起上车楼。 诸葛亮出世以来从不弄钱，后队改为前队，人马倒退40里。撤！待我师退他。诸葛亮那头兵，一次巧计，只好瞒哄旁人，焉能瞒得过司马？想老夫有头便是神通战策，岂能中你的诡计？你失臣也罢，恐臣也罢，我不进去，你且待我何？我停了， 别走啊！ 司马山哟，